民建联，非建制派的候选人全部落败，包括前立法会议员。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和民建联梁希在港岛东选区当选，两人首次晋身立法会。在港岛西选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成功连任，民建联副主席陈学峰就首度当选为立法会议员。新界东南选区由民建联的李世荣和专业动力林素慧当选，两人首次晋身立法会。民建联周浩鼎和实政原卓的田北辰就在新界西北选区成功连任。新界西南选区，民建联陈恒斌成功连任，工联会陈永恩就在这区首次当选。民建联刘国芬在新界北选区成功连任，香港新方向张欣宇在这区首次当选立法会。新界东北选区，民建联陈克勤成功连任，新民党李子敬亦都在这区胜出，首次晋身立法会。报称民主派的前立法会议员黄成志和民主思路的黄永浩就双双落败。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在九龙中选区成功连任，九龙城区议会主席报称无党派的杨永杰亦都在这区当选，李慧琼获得95,976票成为票后。民建联的郑永信在九龙西选区成功连任，西九新动力的梁文广亦都在这区当选，首次晋身立法会。曾任立法会议员的冯检基就落败。至于最后公布结果的九龙东，工联会邓家彪胜出重返议会，民建联的颜文宇亦都在这区胜出，首度成为立法会议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与热带气旋雷伊相关的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地区。台风雷伊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早上10点雷伊集结在西沙之西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雨，天气清凉，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多云有雨和清凉，风势颇大，稍后雨势减弱，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82点，跌109点，总成交金额22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4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8元，冇升跌，美团225.6跌2毫，阿里巴巴118.3升1.3，邮储银行5.63跌8仙，友邦保险78.55跌1.1，李宁83.5跌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2，英镑10.321，瑞士法郎8.442，澳元5.555，加元6.05，新西兰元5.255，欧元8.7686。每百日元对港元6.8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55。日经平均指数报28,255点，系跌290点。港金报16,76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04美元，卖出1,801.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三宗嘅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落翻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噶。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道落翻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咁喺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近住落桥位咧都有交通意外，影响翻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嘅交通啦，排到去星河名居，就系伟业街天

冇错啦，最风骚嘅风骚炮人十点垃圾开波，我系梁继章。 我系有机会打风锐。 星期一一战定江山，蚀低你哋。 咩一战啊？ 一战 定江山啊！ 蚀低你。 如果知咩啊？用咩射啊？ 箭 系咪啊？ 射箭、 啊，射箭、啊。 佢嗰支箭啊，射中都唔同牙签咁样噶， 系 啦，冇错。啊，咁啊，今日咧呢个阿姨咧，唔知嚟唔嚟啦？呢个 系啊， 呢个阿姨叫雷姨啊。 系啊，阿雷姨 话就话好似话今日可能考虑挂风球，可能啫。咁所以暂时都唔使理佢啦。不过今朝起身咧，的确系觉得好似凉咗啲啲。 好大风。 吓个体感咧就好。咦，冻咗波咁啊！而家个 temperature 咧就16度嘅啫，咁啊的都系冻咗，同埋有雨啦。一落雨咧，天气就会冻少少，咁大家小心身体啦 吓。系啦，要着多件衫之外嘅话，都要带把把遮。 冇错， 或者揼湿咗嘅话，会好容易涉 更加冻嗬。 梗系啦， 系啦， 做乜笑？又笑开 心 咯， 系啊， 又 开 心咯。好奇怪嘅地方笑。 佢因为咧喺屋企咧喷臭豆咗两日啊， 同阿马小玲， 所以今日见翻我哋咧，你知唔知佢？我都讲好耐啦， 系咪？ 我讲咗好多次，佢冇人窒佢咧，佢系好唔开心。佢恳求我哋 bully 佢， 冇理由噶。我估阿马小玲佢应该会窒佢噶，点会忍得住唔窒佢啫？ 太耐啦 ，bully 咗十几年咧，佢已经唔想 bully 佢， 系 啦，啲地毡又喺度残晒啦，买咗新噶啦， 即系想掉咗佢， 系 够钟啦。 你都我哋中你自己咁啊！你自己笑咁得咯。 佢提自己食药啦，佢下一句未讲够钟啦。 其实我觉得佢食药都唔得噶啦，佢应该打点滴，直接入血啊！ 开唔开心啊，马老师？ 好开心， 你嘅 治疗过程又嚟。 星期一， 其实我觉得咧就唔单止系你啦，哇，就讲唔到嘢。咁其实我觉得就我哋都系啦， 好滚。 有两日咧都见唔到 诶 两位， 有啲啰啰挛， 真系觉得好唔开心啊！ 好啦好啦，快啲嚟啦，三个钟头治疗过程， 各位， 打支针先嚟， 系啦，冇错， 打支风骚快活针吓。节目有 Petro Boys 嘅呢一首 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 做错啲乜嘢？点解要咁嘅下场呢？多云间中有雨，星期一啊！今日天气清凉，稍有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嘅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仍然系多云有雨啊吓。点解？点解？离别后每朝。有刘美君呢一首版本叫做 点解？点解小强咁失败？ 点解？ 点解？点解龟仙人咁失败？ 要开心，系咪啊？ 又得到人关注，系咪？ 系啦，真系好可爱。唉， 你 我等你开心， 总有一日绝地反击。 绝咩话？ 绝地反击， 你入地反击咧？ 你觉得咧？ 入地六尺反击。但而家唔去得旅行啦，咁啊睇到好多咧，关于第二度嘅地方。不过有时都会谂啊，如果第时都可以试下先咁样。今日咧睇到咧，即系网上咧有一种系介绍话喺东京啊，日本东京有一种酒店咧，佢就咁样嘅。嗱咁啊，虽然咧佢嘅不足咧，即系佢形容咧，好似就咦咁样嘅咁样，即系唔系话一个好赞佢啊咩又靓啊又唔知咩，唔系嗰种嘅。佢话吓咁样嘅咁样，唔知大家会觉得点咧咁样。但系咧首先我未讲之前，我想问大家咧，有冇试过喺一啲唔系正常嘅地方瞓？醒啊！例如我试过喺海滩瞓醒，因为嗰次咧同人哋喺海滩游水咧，咁啊，就唔系啊，真系喺嗰度。 Wildcam 啊， 系嗰时我唔记得同咩人添啊，同军啊定唔知咩？咁好嘈嘅，原来海滩瞓咧系因为海浪声，当你 好冻啊，话俾你听， 又冻啦，系啦，就算夏天好大风 嘅，七月都好冻。 咁又好嘈啦，啲海浪声哗哗声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就话啊，如果喺户外瞓醒，有好多你估唔到嘅声音啊。甚至昆蟲啊、小動物啊，會嚟影響你嘅睡眠質素啦。有冇試過你？ 有試過，我嗰陣時候就去呢個尼泊爾，咁因為要行雪山，咁所以咧你要經歷有好多嘅地方，當然要係扎營啦。咁嗰次嘅話咧，就係喺有一次，我覺得，但係嗰次係好開心嘅，因為係唯一一次嘅就係可以見到銀河。 哇！ 系 啊，銀河， 因为你冇光污染，以及咧就系喺嗰日咧行到去一个某个地方咧，就系一个 campsite 嚟嘅。你可以喺嗰度扎营之外嘅话，就系喺一条河嘅隔离。 哇！ 但系就正如你所讲啦，首先个背脊好冻， 好冻噶。 第二样嘢就系地下嚟 嘅，特别冻。 只系铺咗一啲毡，因为佢哋唔可以带好多嘢去行山啦。咁佢就嗰日铺嗰啲毡嘅话咧，其实系好冻，系全晚都瞓唔着嘅。 系你讲得啱。 同埋咧就系因为咧佢系喺嗰个河边嘅话咧，啱啱去到嘅时候觉得哇好舒服。有啲咁嘅白噪音，就是、有啲河水喺度。 系啊，但当你想瞓嘅时候， 你 适 唔到噶 吓。系啊，你先发觉原来嗰啲声都有少少。 其实系好烦咯。 系噶。 系啊，谂下你话点啊，揞住个耳仔啊，点样瞓啊，点样将嗰啲嘢咧，即系冚住啊，但系你都系听到嘅。 你越介意，你越听到佢。 冇错。 吓， 非常 即系你越觉得佢喺度咧，佢越大声。 系啦，咁跟住我就啊，既然系咁啊，不如唔好瞓啦，算啦，咁啊放弃，咁啊所以先至会出到去嗰只嗰把啊咁瞓喺度，一抬头望上去就你见到嗰只乜黐线，你从来冇见到嗰只。啲星咧，好似張被咁樣喺 貼住你， 係啊，跌落嚟咁啊，好正， 以及嘅就係見到咧，就一辣咁啊，跟住咧，嗰個大家就同我哋講，佢話你知唔知你而家睇到嘅係銀河啊，即係個銀河係啊， 咁唔瞓都值得嘅， 係啊，就係咁樣 一晚半晚 望咁，但係唔知望望下，就差唔多天光咧，你唔應該瞓嘅時候，你就會瞓著，你 太攰啦，因為太攰 啦，跟住可能你五點鐘瞓著嘅話，其實六點半你要起身咯，就係喺你好辛苦嗰時候就起咗身啦，咁嗰次其實就係好難忘。但系好冻，夜晚黑、 我都系，我同边个去都唔记得，但我记得好冻，同埋好嘈咯，啲海浪声，我净系记得好嘈咯。 我试过去东龙岛，你去过东龙岛未啊？ 冇， 一个好靓嘅地方嚟嘅，好难去，系好难去嘅。嗰年我哋成班同学僆仔十零廿岁就去 camp 啦，冇谂过瞓沙滩，原来真系冻得咁紧要。 梗系啦，海风嚟 嘅，系啊，夏天去啊， 夏天七八月， 夏天都冻噶，原来 夏天扎营都好系， 系 应该秋天。即 係 揀秋天，唔係咁，你應該有衫噶，或者係有嗰啲睡袋，有睡袋就好好多。 我哋都有啊，但係因為咧瞓喺沙嗰度咧 又 濕又 舒服， 又係因為濕啊，同埋有沙濕噶。 係啊，同埋咧沙灘斜嘅， 佢咪係好微好冒。 佢而家咪就係咯，因為我點解佢上咗身咯， 吸 到入 個 血咯，就好 微好冒 沙沙沙，係點啊？下流賤噶，你知唔知下一句係乜嘢？ 唔知有下一句嘅 有噶。 系，我抄低系。 下流賤噶，你學到唔知係乜嘢咁樣 嘅。歌嚟嘅咩？ 歌嚟噶。 邊個唱噶？ 三小姻緣好似係，佢係話好眉好貌生沙實，下流賤噶，你學到唔知咩齊全點解？ 咁样 犀利犀利， 我一定要学好呢一首歌。 你唔忙， 星期五 我哋唱俾你听。 你继续，你继续讲埋你个东龙岛先啦。 生沙沙点啊？ 原来咧沙滩斜噶，要仲唔舒服？ 系啊，斜噶， 斜噶， 斜落个海啊嘛。 系啊，咁我哋就变咗咧，嗰个垂咗落去咧， 只脚垂咗落去咯。 系啊，好辛苦，一啲都唔舒服。 你咪调转瞓咯。 系得唔得啊？咁样 唔得，仲我哋试过好多啦，甚至打横啦。 佢脑充血喎，嗰度转 系啊，打横都唔得噶，即系打横你会觉得好 斜。打横你会有一边。 喂，你有冇带背囊先？ 有啊，全部有啊。 你用背囊垫翻嗰个 系啊，扇翻个斜度啊嘛。 唔得。总之咧，就原来真系好唔舒服。但系咧，我觉得咧，如果一生人同啲老友咁样玩下，真系几开心。 点解我讲呢啲嘢咧？就系话，原来你发觉喺屋企瞓觉好舒服啦，有啲地方你以为好舒服，其实唔系咁舒服吓。咁好多人咧去旅行咧，尤其是嗰啲经济麻麻地嘅咧，谂住系点样啊？嗰啲叫 backpack 客啊，就坐喺呢个火车站拉个背囊就瞓噶啦。你又有试过？ 有咯。背囊都有， 火車站 因為你有時你會係要趕一啲好早嘅車，你會寧願嘅就係不如喺嗰個車站度瞓，等佢嘅就係叮叮叮叮第一班火車嘅，你就要上車咯。 但其實我成日懷疑點瞓到㗎？火車站 其實你係唔瞓嘅，係唔會瞓㗎，係啊。你只不過就係坐喺度，又或者就係即係總之嗰陣時候又好似未有手機啊咁嗰啲咁啊，都幾有型㗎。你會覺得，因為你年少嘛， 係啊，年少無知 係冇乜所謂啊咁樣。但係其實你而家叫我，我一定 梗係唔制啦。 以前叫 呢 啲流浪。啊嘛， 系 啊， 好啦，咁啊喺东京咧有一种酒店，而家咧就百零蚊嘅啫，真系一百多少少嘅啫，港币，港币 咁平，东京 点解咁平咧？嗱，第一佢唔系好大啦个房，咁呢个都冇乜所谓啦，系咪先？ 公共 但系最主要唔系啊，系佢冇床，冇床褥。你係要自己帶個睡袋瞓地氈，但係如果當你比對頭先，你話瞓沙灘、瞓荒野、瞓草地，我覺得幾正喎，因為佢除咗冇床褥之外咧，佢一樣有曬其他嘢㗎，係啦，咁啊牀頭櫃啊，或者係電視機啊，諸如此類，係冇床嘅啫。咁你只要帶個床褥去瞓地氈都幾冧啊，同埋冇咗頭先我哋所講嗰啲咩水聲啊，冇啲大風嘅吹住你啊，咁都係一間房嚟啊，一百零蚊啊。如果你相比係咪好過瞓火車？ 我又想问下你哋有冇去过瞓嗰啲 capsule 嗰啲酒店啊？即系其实嗰 阵，我有瞓过。佢蛋咩成？ 系啊，好似个系啊 棺材咁噶嘛。 嗰只棺材咁 exactly 系咁样噶，就有两层嘅。 你有瞓过？ 我有瞓过，因为我嗰次我系去呢一个嘅就系，好似咪拍呢个咩东京乜都有啊。咁啊去到嘅时候咧，点解佢哋一定会喺火车站附近嗰度有呢啲咁样嘅 capsule 嘅酒店咧？就因为有好多人唔系好似我哋香港咁样咧，可能佢哋系跨区咁样工作。如果佢 miss 咗最后尾嗰一班车，或者佢饮嘢啊，佢就翻唔到屋企噶啦。 醉咗酒。 唯有咧就要喺嗰啲地方嗰度咧就咩咁，其實即係個棺材咁樣咧，開咗之後嘅話係呢一格係屬於你嘅，咁你就爬入去，乾淨嘅，但係其實乜嘢都冇嘅，你只可以瞓喺度嘅啫。瞓喺度嘅話咧，跟住咧 你 就可以 閂翻個 capsule 門 嘅。你要 capsule 當然要閂埋對 capsule 門啦。 咁但係裏邊嗰空氣咧？ 佢有嗰啲自動嗰啲冷氣機啊， 係 同埋嗰啲抽風啊嗰啲咪系統咯。 其實真係一個冷凍櫃。 其實一個冷凍櫃，真心 有冇人拉開個櫃桶望啊你？ 除咗你嘅腳趾冇綁個 number 嗰啲喎。但係其實就你有好多嘢你需要嘅嘢，佢都會有啦。譬如可能你插電嘅嘢啊，又或者就係冇廁所，你只要去個公共嘅廁所，係啦。咁就係有電視啊， 仲有電視添， 有 電視喺裏 邊。閂埋嗰個位嘅話，咁上面佢就會有一個好細個嘅 硬住 個 電視 咯。 係 啊，我嗰次就係有啲咁樣嘅設備。 如果好似我哋嘅朋友咁咧，僵尸咁嘅身材咧，入唔入到去啊？佢即係個長度， 你咪屈住只腳咯。 屈住只腳 得，我就當然有剩翻好多啦。我甚至乎可以租多半契俾人添。咁但係問題係我諗。 快夫人， 快夫人可以租兩個快夫人咯。 係有冇商人㗎呢啲位？ 冇商人嘅，因為佢係提防你哋去做呢啲咁樣嘅，所以只係得一個人㗎咋。係啊，梗唔得啦。咁如果係咁講嘅話，其他嗰啲時鐘酒店咪冇得撈， 係喎係喎， 係咪先？ 即係純瞓覺 嘛，純瞓覺，你只可以縮個耳仔。 幾多錢啊 ？Sorry， 應該好平。 好平，我諗啊，真係講緊可能百零蚊到嗰一晚咁樣咯。 我咪話咯 ，OK 㗎。 我都試過住 hostel。就係歐洲嗰啲，其實真係幾好嘅，因為咧佢乜都唔使噶啦，你自己有個背囊啊，搞掂噶啦。 我唔得。 咁啊，男仔一紮，女仔一紮，然後公共浴室。 嗯，我唔得。 全部係嗰啲僆仔嚟。 但係男仔一紮，女仔一紮，意思係合埋一間房啦， 一間房裏面， 即係唔分嘅。 唔分嘅，冇分嘅， 冇 O K。 咁你換衫嗰啲點啊？你換著睡衣啊？ 咁佢有喺嗰個換更衣室咯， 係啊， 一定有更衣室，同埋係有一個嗰啲 咁啊，好狂野嘅啲年青人，即係有時唔著衫周圍走。 嗰個係咪 你都係想咁啫？佢一定唔係，佢一定係睇人嗰個。 喂，依度大家可以狂野啲 啫 嚇，唔使理我噶。 即系换衫换衫。 所以我唔得咯 ，hostel， 同埋你所有啲嘢摊晒喺度嘅，我觉得好危险啊。 系啊，冇乜安全感， 冇乜私隐。 其实你去到第二度旅行咧，基本上安全感呢三个字系少奢侈嘅、嗯。我记得嗰时有个朋友去嗰啲长途旅行咧，佢坐火车嘅卧席 卧铺 都会俾人入嚟偷嘢。 系、嗯、啊，会啊， 当然啦、 啊。 你唔好谂住真系动高枕头系咁瞓。 系啊， 冇噶， 小心啲，小心啲。 因为我都有搭过，即系其实系嗰啲火车一路咁样去搭几日咁嗰只咧， 系 好玩嘅，因为你会识好多人。你真系所有嘅人嘅话，你都唔知道佢几时系即系哇有个人上车咁样，跟住你就可以同佢知道大家唔同嘅故事。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 系 话你自己要好好地看管你自己嘅宠物 啊， 所以你成日你都会好惊啊，每样嘢嘅话你都一定要揽喺身， 日日都要数下先，一二三四五五张一千蚊纸。 好啦，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我哋又要真系差唔多休息一阵。 咁冇错，听听呢个十点半嘅新闻报告嘅。 嗯， 好，今日天气咧就多云啦，间中有雨，天气清凉，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清劲嘅东北风。唔知咩落雨咧，今朝嘅总系觉得好似系雪雪阴阴冻咁样， 但你头先系咁样泼扇嘅， 因为房里边呢个房啊嘛，室内啊嘛， okay. 室内我哋热情澎湃，一见到马老师又火滚啦，跟住 系 咪？咁所以三把火喺烧紧，你知唔知啊？好，十点半先听十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换届选举九十个议席全部有结果，二十个地区直选议席，民建联囊括十席，而在整个选举之中就一共夺得十九席，成为立法会最大政党。其次是工聯會奪取八席，有兩名議員競逐連任失敗，超過十名被視為非建制派的候選人，最終只有新思維狄志遠在社福界選舉之中突圍當選。立法會換屆選舉，全國人大政協及有關全國性團體代表界功能界別港區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勝出，獲得432票，取得177票的全國青聯委員謝曉雄落敗。地產及建造界功能界別地產建設商會秘書長龍漢彪勝出，取得242票，落敗的卓能集團趙適豪取得138票。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功能界別謝偉全取得2266票，連任成功。落敗的建築署前助理署長陳澤斌取得1063票。漁農界功能界別民建聯的何俊賢取得117票，成功連任。香港漁民團體聯會副主席楊尚俊取得53票落敗。批發及零售界功能界別自由黨邵家輝取得1116票，成功連任。落敗的廣東省政協林志榮得到111票，他是落敗的廣東省政協林志榮是得到112票。進出口界民建聯的律師黃英豪勝出，取得108票。落敗的香港中出商會副秘書長李志峰是獲得48票。會計界功能組別民建聯的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前會長黃俊石當選，他取得3175票。落敗的黃宏泰、翁健和文思怡都分別取得1000多票。立法會選舉地區直選二十個議席結果出爐，傳統建制政黨在十個選區都有候選人勝出，部分人票數大幅領先，最高票數的5人來自民建聯，非建制派的候選人全部落敗，包括前立法會議員。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和民建聯梁希在港島東選區當選，兩人首次晉身立法會。在港島西選區，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成功連任，民建聯副主席陳學峰就首度當選立法會議員。新界東南選區由民建聯李世榮和專業動力林素慧 当选，两人首次晋身立法会。民建联周浩鼎和实政原卓的田北辰就在新界西北选区成功连任。新界西南选区，民建联陈恒芬成功连任，工联会陈永恩在这区首次当选。民建联刘国芬在新界北选区成功连任，香港新方向张欣宇在这区首次当选立法会。新界东北选区，民建联陈克勤成功连任，新民党李子敬亦都在这区胜出，首次晋身立法会。报称民主派的前立法会议员黄成志和民主思路黄永浩就双双落败。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在九龙中选区成功连任，九龙城区议会主席报称无党派的杨永杰亦都在这区当选，李慧琼得到95,976票成为票后。民建联郑永信在九龙西选区成功连任，西九新动力的梁文广亦在这区当选，首次晋身立法会。曾任立法会议员的冯检基就落败。至于最后公布结果的九龙东，工联会邓家彪胜出重返议会，民建联颜文宇亦在这区胜出，首度成为立法会议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雨，天气清凉，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多云有雨和清凉，风势颇大，稍后雨势减弱，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02点，跌190点，总成交金额37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63点，跌10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7元，跌1元，美团226元，升2毫，阿里巴巴117.7升7毫，邮储银行5.64跌7仙，盈富基金23.16跌1.8，药明生物85元跌4.15，友邦保险78.5跌1.15，比亚迪股份254.4跌1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4，日元113.56，瑞士法郎0.924，加元1.29，人民币6.378。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日经平均指数报28,041点，跌503点。港金报16,760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81美元，卖出1,801.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将军澳道啦。将军澳道落返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慢线嘅交通意外呢仲係未清理好。咁一带挤塞，车龙係排返过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重复多次，就係将军澳道落返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至于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近住落桥位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就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就是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近住落桥位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葵涌道去旺角，近住葵安道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这一段葵涌道还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咁去北角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那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都是慢车，排到海丰园。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澳龙那段比较挤塞，咁去清水湾方向车龙比较长啲，排到大学道回旋处。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和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女飞鱼何思培在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再创佳绩，出战女子400米自由泳赛事勇夺铜牌，本届赛事共得两金一铜。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 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了。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数下数下咧，今日礼拜五咧已经系呢个 Christmas Eve 啦，咁 啊 圣诞节嘅气氛已经非常浓厚啦。喺网上好多朋友都问我哋啦，你哋买咗圣诞礼物未啊？呢个拉花菜蔡丽华咧，佢话准备冬至点过啊，咁样样。佢话琴晚佢睇灯饰，劲多人啊，梗系啦。今年嘅圣诞节应该会旺翻好多啦。 咁啊，琴日即系唔使 钱 啊嘛， 冇错啊吓。咁另外 Brenda 佢就话啦，哎呀，我个仔女嘅小学听日 Christmas party 啊，咁样样，我哋好辛苦咁 pack 咗90份礼物，我叫你包都有排包， 包都有排包， 90份礼物系 两个钟啊， 系啦，佢准备送俾同学同老师。佢话我女儿咧今年小三，第一次开 party， 千祈唔好打风啊，希望天气好啲咯，咁样样。咁所以咧就好多朋友都喺圣诞节吓开得过开心心。嗱，琴日咧星期日啦，我唔知两位点样过啦。咁啊，我咧琴日有少少嘅感悟嘅，就系咧嗱，好多时咧我哋咧去街咧，我哋第一样嘢会谂啊，嗰即系我自己就。有冇得泊车呢？咁就揸还车啦，咁样。第二样嘢就谂啊，如果唔揸车搭咩车呢？咁样。琴日呢我突然之间谂啊，其实琴日嘅天气已经开始凉㗎啦嘛，琴日。 係啊， 不如 落雨囉。 唔好諗搭咩车。唔好揸车，行去。 哇，正！ 其实我觉得咧呢一样嘢，对于都市人嚟讲，可以多啲諗啊呢一方面，就係如果去一啲唔太远嘅地方，一个钟头内嘅，试下諗下行去。其实真係一个几好嘅活动，同埋即系当运动啦。如果你觉得哇咁远，你唔好咁谂，你谂系运动。去运动嗰啲去 gym， 你点佢一个钟啩？我谂系咪先跑步啊？ 你要俾钱喎。 系啦，要俾钱。 温喺个冷气嘅地方，其实唔系咁好。 同埋琴日系舒服嘅，即系嗰个天气有风，但系又不至于好冻。咁我结果就行， 由边度行去边度？ 行去中大。 唔系，其实我都系喺翻我个区嘅，因为我去剪头发圣诞之前。咁我行去点样形容俾你听咧？喺未到晚山啦，但行去呢个沙田火车站咯。 我唔好远啫，你嗰度 系，但我以前就会都搭车噶嘛，都会搭车噶 咁近，我系你我就 都行半个钟以上噶噃。 半个钟 肯定， 半个钟梗系唔远啦。 好轻骑啫。 你来回一个钟嘅话，系啱啱好。 系啦， 每一日如果系咁。 但如果我系阿 Michael， 我唔会行去沙田火车站，因为太繁华。我会行去， 唔系因为我有目的地。 佢有目的嘛？ 我有目的地。 你去边啊？ 我剪头发嗰阵时，我咪讲咗。其实佢头先系咪唔喺处？ 其实我要介绍我 朋友出事俾 你 啊。 系啊， 你唔 觉 得嘅咩？佢就咁会问啲嘢嘅话，你真系会反眼。 佢系咪思觉失调？ 唔系啱先讲完之后，跟住佢就。系啊，冇错。 我话俾你听， 就算我有咩病，你都唔可以咁樣樣話。 我覺得其實佢係會咩咧？佢會問埋一啲嘢咧。其實基本上人哋頭先咪講咗咯，但佢會再問一次，當冇聽過， 洗咗腦。咁阿馬老師咧，你最近咁樣， 我 尋 日折騰咗一日，就係搞琴晚 冬至晚飯。 冬至晚飯， 哇！幾好， 點折騰咧？ 佢自己買嘢啦， 去買嘢咯。我自底盤菜啊。 佢唔係出去食啊。 係啊，係 啊，我都要講下喎。 好貴啊啲嘢。 嗯，買咗啲乜嘢啊？幾多層啊？你個盤菜？ 都好多层，我话俾你听买咩嘢？我买游水嘅海中虾，八只200蚊，我睇过 游水啊嘛， 系啊，好大只，我谂有六七寸长啦，好大只。另外买 好似你咁长喎，块面 系啊， 嗰啲短啊，嗰啲叫短啊。 喂，你我想问你， 好 长噶，你自己 海虾 有冇个 budget 噶？即系你成 冇 budget， 你冇 budget 嘅， 冇 budget， 你中意买咩买咩？ 系啊。買一條老虎斑，因為之前咧，我曾經聽過係15蚊兩，尋日20蚊兩， 梗係啦， 係啊， 因為好多人而家 有250蚊 做節嘛。 跟住我就即係阿昌哥啦，咁我學佢買一隻豬手，嗰個琴日指住，唔該一隻豬手， 生嘅定係熟噶？ 豬手、豬肉檔嗰啲啊，生 嘅。 跟住嗰個人攞住把刀望一望我，佢話：你唔係買豬手定買呢只？我話係買呢只豬手。 呢只唔係豬手， 呢只豬腳。 係豬腳同豬手唔識分㗎。 我梗係唔識分啦，係啊，我咪指住 我 買豬手，咁佢好迷惑，你到底係買豬手定買呢只嘢？ 係啦，呢只嘢係豬腳，係咪？嗯， 又70蚊都好好啊！佢係咁樣又燒蟹又成， 佢搞 好 多 嘢攞乜刀 啊 嘛，又切啊咁樣樣，跟住買金。 咁你覺得好抵係咪？ 我覺得抵啊，70蚊一隻。 因為有啲嘢整下。 係啊， 買咩金？ 金毫，即係未到毫市咁樣樣。係。12隻，咁又200蚊喎。 梗係要啦，金毫好貴㗎。 琴日啲嘢真係幾貴，如果你咁 好貴啊！跟住鮑魚嗰啲唔好講啦，罐頭鮑魚啫嘅。 佢爹哋果然有 錢。講啲咁嘅嘢係啊， 其實佢爹哋真係幾有錢。 嗰啲唔好講啦，係咪啊？頭先嗰啲嘢都濕濕碎啫，係咪啊？鮑魚我都費事，幾多頭啊？ 幾多頭啊？ 幾多頭啊？你嗰啲？ 你嗰只叫唔係佢嗰只鮑魚叫頭頭。 係啊，又或者係耷頭。 一見都係，一見頭頭啊你。 或者係 耷頭鮑魚， 頭頭鮑魚呢啲叫。 有冇耷頭鮑魚？我嚟一斤。 跟住，譬如話娃娃菜啦，10蚊包。咁啊，蓮藕 嗰啲唔計啦， 蓮藕又20蚊，即係菜咁咯。但我有啲覺得，即係 點解唔擺生菜落去咧？ 有啊，生菜啊，同埋豆苗都有。豆苗今年好平喎， 一定要啦。 即係唔係嗰啲 邊只豆苗啊？ 佢唔係杯，但係都平啊，都唔好冇乜渣，我覺得 OK 啦。咁另外嗰啲雞啊、燒肉啊，就唔關我，唔係我負責，因為阿媽拜神，就將佢擺埋落去。 係咪俾阿媽整啊？ 係咪馬伯母？ 唔係佢整，我家姐整。係啊， 咁犀利啊！ 係啊， 整翻 任世界 係啊。 马家姐，马家姐同埋马伯母，好劲啊！你哋系咪成家人都煮嘢好叻噶？ 佢哋 OK 啦， 咁好开心噶， 系啊！ 因为我点解会咁问咧，我就会发觉就系每一个家庭咧，你总会有一个系特别叻嘅，佢就系呢一个火头自多星，系咪？佢打点晒所有呢啲咁嘅嘢 嘅，即系 啲人就会发，梗系啦，你唔好入我个厨房啊，嬲噶！ 系啊，譬如话汤圆，喂，你成片片糖摆落去啦，我唔使咁样，我哋几廿岁啊，糖尿病咩咁样样，即系佢有晒嗱， 咁好咯，起码有人嚟揸大堂， 系啊， 长堂 啊 嘛， 系啊，如果你屋企有两三个兄弟姊妹， 咁我觉得啊几开心嘅自制， 唔食得好开心。 往年就买翻嚟嘅，今年就试下自己 要 点 摆啊？我想请问，每一层其实有啲嘢嘅就 系 你要摆喺个底嗰度去吸啲味啊，诸如此类噶嘛。 最失败咧就冇买嗰块类似烧鸡嗰块嘢啦。昌哥有个专有名词， 系啊， 我唔记得咗啦。 我知啊。即係一塊嗰啲 中 年咁 樣 嘅， 就結咗係黐底啦。已經買咗嗰啲叫做娃娃菜喺底，但係都窿咗，有少少味，唔係幾好。 你為咗大家，你分隻手托住佢啊嘛，伸隻手入去， 係咪啊？ 一路托住， 揾隻手承托住佢，係咪？你哋繼續升， 撐起成個家， 頂得上，頂得上， 我頂得上。 除咗豬手，仲有龜手， 係啦，冇錯，話一定好入味啊！呢只龜手， 我覺得幾 大家龜手嘛，呢個叫做 大家龜手。 大家 龟手正啊，都唔可以拎翻嚟剁俾我哋食。 嗱，转口啦，留翻啲骨俾我啊！ 咁就写到开心啦， 系啊，开心啊！ 阿Yoy咧，呢个假期点啊？呢个星期 我冇啊，我因为都系即系搞啲即系 自己嘢， 系啦，自己嘢啦，屋企嘢啦。咁佢都仲系有啲客家方面嘅一啲仪式，咁所以咧就搞埋咯。好攰，咁所以咧就其实都瞓咗一日，因为我嗰日咧应该系请假嗰日咧，我要即系搞好多仪式啦。嗰日好好天，所以咧我谂我。 晒亲、 嗯， 所以我有啲发烧、 嗯， 其实唔系好舒服嘅。 所以第日佢其实咧系有少少一半功力咁翻嚟嘅， 系、嗯、咪、啊？你都觉系嘛？ 系咪？ 系啊系啊，星期五嗰日 我 觉 得你 闹 我唔 系 好畅快，唔够畅快，系啊。 好，今日 嚟，冇错，今日就嚟，起翻晒嚟，唔使惊，储满能量， 顺翻条气啊！ 冇错，多谢 大家归手嚟， 冇错。 哦，早晨早晨，十七度气温啊，室内湿度81%，翻嚟我哋会有今日网上情。网上情，一人一火同理心。有一间公司去到圣诞节之前咧，就会举办一个晚会进行抽奖。抽奖嘅规矩系咁样嘅，每一个员工都要交$10做嗰个基金。呢间公司有300人，每人$10。全部可以筹到$3,000，边个抽中嘅就可以攞晒呢$3,000翻屋企噶啦。抽奖嗰日，办公室洋溢住热闹嘅气氛，个个人揾张纸就写一个名摆落去。有一个男人，佢喺度写嘅时候，佢谂下啊，公司有个清洁阿姨咧，体弱多病嘅仔，最近咧要开刀， 见过呢啲人都好烦嗰个样，有一次倾开偈先知呢件事。啊，我自己虽然就唔系好有钱，但系如果可以帮到呢阿姨都好啊。于是嗰张纸佢冇写自己个名，就写咗呢个清洁姐姐个名落去，希望可以帮佢多一个机会。到咗抽奖嘅时刻啦，老板喺个抽奖箱搞中咗一阵之后，抽咗一张纸出嚟。呢、這个男人心里面不停祷告，希望阿姨得啦，希望阿姨得啦。接着呢、這个老板真系宣布咗得奖人嘅名，哇！奇迹发生啦，真系呢个清洁工人攞到啊！好多人都爆出欢呼声，戥佢开心。呢、這个清洁嘅姐姐上台领奖嘅时候，喊咗出嚟话：多谢大家，有咗呢一笔钱，我仔就有希望啦。跟住晚会开始，大家继续饮饮食食倾偈玩。呢、這个人男人行埋嗰个圣诞箱嗰度，啊，有啲好奇，就攞咗一张出嚟啦。因为而家呢个抽奖箱已经冇用，就冇人理噶啦。一攞出嚟，咦，系嗰个姨个名字，咁啱嘅，头先唔系抽咗啦咩？佢再掹多几张睇下，全部都系写住呢个清洁姐姐嘅名字，字迹完全唔一样。即系话，除咗佢之外，公司里边好多人都放弃自己嘅机会，交咗俾呢个阿姨。呢、這个男人睇一睇下，心里边好感动，眼泪流咗落嚟。佢明白呢个世界上唔系真系有奇迹，奇迹系喺人嘅心里边。当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同理心，去关心身边嘅人，奇迹就会出现。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Just like the ones I used to know Where those treetops glisten And children listen To hear sleigh bells in the snow well,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Your days be merry and bright, and may all your Christmases be white.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化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喂阿 Yo 人，你知唔知啊？我头先听某同事讲佢琴晚食嗰啲咩咧，咩鲍鱼啊，诸如此类。我感觉咧就好似一穷人望见啲有钱人咧喺度数钱嘅感觉。因为我琴日点样咧？我琴日咧就因为屋企人全部有节目，我一个人啦。之前咧就买咗一个饭盒，咁就系一个嗰啲 cheap cheap 俾三十蚊嗰啲咖喱牛腩饭。其实咧嗱，我咧就唔系唔食，即系我系唔食辣嘅。但系咖喱呢样嘢好奇怪，间间唔同嗰个定义。有啲嘅咖喱咧系可以接受甜咖喱。喂，我琴日买嗰个咧系辣到咧。我食咗几啖已经顶唔顺啦。 嗰个系印度咖喱， 嗯， 有分噶。 但系我唔系喺印度铺买嘅噃。 嗯，未必噶，因为其实嗰只所谓叫做印度咖喱、红咖喱、绿咖喱，系啦，就系唔同嘅。 咁结果我琴晚 系咩色噶？ 吓， 黄色咯， 好黄，好黄，好似你块面咁嘅， 系啊， 即系黄面佬咯。 冇错啦。 咁最后咧，我真系食唔到，咁好嘥嘅，但系。又唔想再叮啦，因为已经买咗两日嘅个盒，咁结果就倒咗，所以我琴晚系冇乜点食嘅。所以我听你头先数你嗰啲咩鲍鱼啊，咩咩 流晒口水啦， 咩我就觉得呢个世界真系吓， 我点都要有一日去你屋企嗰度开个火转先得，我要煲个汤俾阿张张嘅。 你讲咗好耐啦， 咁约埋先 咩汤？ 系啊， 系咪例系咪例汤？ 梗唔会煲例汤啦，肯定系落足料 嘅。你放心啦，佢嘅例汤都有鲍鱼噶， 唔犀利， 可以噶，用两攞系嘛，好 系啊。 再 發膠，發膠，你要唔要發膠？ 不如你就煲呢一個啦，享樂發膠啊！ 即係去佢屋企啦，係啦，佢成日搞到我心好好唔舒服啊！ 仲要係男人冇啖湯邊度得㗎？ 咪係你睇佢 真 係 感動。 民辦公室發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指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安全、廉洁，充分展现香港特区民主实践的新气象。新的选举制度具有广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参与性、公平竞争性，吸引众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士参选，五光十色、多元多样，前所未有，并非是单性度。白皮書指出，這次立法會選舉全部90個席位都有競爭，新選舉制度使得競選活動更加理性、公平、有序，更加注重民生和發展議題，更加注重參選人的能力和素質展示，使選舉回歸理性、良性、平等、乾淨、競爭，真正體現選舉本意，為香港人謀實惠、謀福祉。新制度同時擴大香港社會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以及強化行政和立法之間的有效配合，減少政治爭拗和內耗。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為華南帶來清涼的天氣，同時與熱帶氣旋雷伊相關的雨帶正是影響南海北部和華南沿岸地區。颱風雷伊已經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在早上10点，雷伊集结在西沙至西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雨，天气清凉，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多云有雨和清凉，风势颇大，稍后雨势减弱，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14点，跌278点，总成交金额479.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3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69点，跌1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4.4，跌3.6；美团223.2，跌2.6；阿里巴巴117.2，升2毫；药明生物85蚊，跌4.15；盈富基金23.06，跌2.8。比亚迪股份254蚊，跌11.6；邮储银行5.66跌5仙；友邦保险78.45，跌1.2；李宁81.6，跌2.4。 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02，英磅10.322，瑞士法郎8.449，澳元5.555，加元6.049，新西蘭元5.256，歐元8.7775。每百日元對港元6.87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754。日經平均指數報28,055，跌490，港金報16,760，跌7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1.91美元，賣出1,802.4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繼續跟你講將軍澳道啦，將軍澳道落翻去鯉魚門道方向，近住觀塘警署慢線嘅交通意外仲係未清理好，一帶咧都係擠塞，車龍排翻過去將軍澳隧道公路近住電話機樓。重複多次咧，就係將軍澳道落翻去鯉魚門道方向，近住觀塘警署嘅慢線有交通意外，車龍去到將軍澳隧道公路近住電話機樓。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灣仔運。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青衣嘅枫树窝路回旋处一带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嗰段都系慢车，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澳龙嗰段都系挤塞，咁去清水湾方向咧车龙长啲嘅，排到去大学道回旋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同埋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同埋锦田公路咧系高埗油站方向锦田。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内分泌学会副会长孔宪辉医生： 如果情况稳定，其实大部分的就算有内分泌的问题都可以接种疫苗的，因为都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接种之后有什么更多的或者严重的副作用。譬如有糖尿病或者肥胖症，那什么叫做稳定呢？我们通常就说如果他平均血糖，我们俗称 A1C 那是在7% 左右啦，咁如果平时检测血糖唔会太高或者唔系太低咧，都适合打疫苗噶啦。偏高咧，其实如果过去嗰半年都系差唔多嗰位置咧，其实都冇问题。咁但系如果都有问题，或者最近个病情咧都唔系好稳定，或者啲血糖时高时低啊，咁样都问一问医生，都系大家安心啲。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话你知，认知障碍症是常见疾病，大约每十名长者就有一个患上，而且暂时仲未有方法根治，都几令人担心。 与其担心，不如积极啲去预防仲好啦。例如多做一啲健脑活动，睇下书、捉棋、打下健康麻雀，可以减慢记忆力衰退。同埋多做体能活动都系其中一个有效预防方法，可以多啲快步行、 耍太极、打乒乓波、踩单车等等。 唔好吸烟，均衡饮食，避免饮酒，参与休闲活动，保持社交生活活跃，好好处理压力，都是好方法。 当然啦，仲有适当控制体重、血压、血糖和血脂，都有助维持脑部健康和减低患上认知障碍症的风险的。 不过我觉得当发现有认知障碍症病征，例如经常因为冇记性而影响到日常生活，处理事情能力下降，对时间和方位觉得混乱，或者说话表达有困难等等的情况，就应该尽快求医。 同意啊，因为药物可以改善早期患者记忆力和减轻病征，而非药物治疗例如现实导向、怀缅治疗都显示对患者有一定的成效。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珍，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好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啊！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噶啦，我梗系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喂，阿 Joy 有冇受医啊？ 哦，有啊，打俾 Doctor Aaron， 好冇？我帮你打，我得。 你问下佢啊，龟打一支应该点算？ 哦，系咪啊？ 系啊， 龟打一支， 龟打一支啊？ 哦，龟会冷亲嘅咩？ 系啊，俾两条红烛塞住个鼻得唔得？ 都要噶， 系 啊，冇错，或者俾啲咩咩油嘅搽下。 所以咧，嗱，我话咧，即系如果每个人咧对每日嘅嗰个湿嗰个天气咧唔敏感，好容易冷亲哦。因为今日天气就十六度嘅啫，冇事啊嘛，阿龟仙人， 系啊，冇事啊嘛。 我见你接二连三咁喺度， 你龟咳啦， 系啊。 我睇过我份黏膜，应该冇事， 冇嘢啦嘛， 冇穿窿， 小心啲啊吓！ 你咪睇错咗，你仲有冇黏膜噶？而家仲有嘅， 佢有嘅， 仲有三块。 好嚟啦，迎接我哋第二个环节就系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咧，要欢迎大家，系啦，逢礼拜一我哋都会有心理测 验。 咁喺呢度同大家讲声你好， 你好。 好啦，好心理婆婆今日咧想同大家咧都可以倾下偈先啊吓。 好啊， 嗱，每一日其实我知道啦，你哋大家都好忙啦。有时啊起身嘅时候就要翻工嘅，有时起身嘅时候嗰一日就唔需要翻工嘅。会唔会因应住咁样嘅话咧，你起身令到你觉得嗰一日啊？今日真的很幸福啊，或者那一天真的很开心啊，会有所不同的。 会啊，绝对有啊，绝对有啊。 又或者呢，就是说即当然啦，一定的啦。如果你说那一天是不需要上班的，我想那个感觉一定是没有那么紧张啦， 没 有那 么 比较舒服一点啦。你们会起身的时候会不会去做一些事去令自己的就是有一种仪式感，譬如可能啊一定会在家里那里煲一些咖啡啊，等你整间屋都充满咖啡香，你就会觉得呢啊这个早上很幸福啦，那会不会做这些事的？ 我咧，我讲今朝先啦，因为今朝要翻工咧，我就早咗起身，然后我执书包，我觉得 系啊， 执书包啊，即系执 即系翻工嘅书包， 系啦， 你有公文袋， 因为你平时咧冇个包字，你平时执书嘅啫嘛，今日执书包， 系啦，执书包，咁我觉得整理好晒咧，然后出门口咧，我觉得啊好醒神嘅。 但系点解唔系琴晚执定嘅？ 因为琴晚搞其他嘢， 食到太夜啦，我估你系咪？你做东食到好夜， 系啊， 听 讲话系啊， 其实食到今朝 食鲍鱼啊嘛，食到今朝 佢今朝早餐系就系嗰个鲍鱼， 我就系鲍鱼啦，啱啱好蚀埋牙， 啱啱蚀埋嗰个， 蚀埋个牙啦就可以 翻嚟，刷完牙就翻工， 哎呀太好啦，鲍鱼刷牙系咪？鲍鱼刷牙， 鲍鱼刷 咁犀利啊！咁其实咧朝头早，我觉得我会因为我比较多嘢要兼顾，因为系啦，我又要执呢又执嗰样咁啊，唔讲啦。不过咧就我宁愿呢啲嘢我夜晚做咗先咯，即系执好你 家头细务嘅嘢， 系啦，即系自己嘅嘢会做咗先。 系啦，即系我书包朝头早执佢就。 我晚上就唔瞓前 執。我都係朝頭早執嘅、如果真係我要換袋嘅話，係 啊，我朝頭早。 好啦，嗱，咁有啲咁嘅嘢要做啦，但係你會唔會有時會聞到有啲嘅味道咧？你係會特別覺得幸福㗎、嗯？ 有啊， 係咪？即係就係、 是、 啦、 啊， 我會覺得係點樣咧？有時譬如可能以前我哋仲有得旅行啦，你又會住酒店㗎嘛？咁、如果你住酒店嘅，你會唔會覺得 酒店味啊好正啊？ 酒店味 糖。 瞓醒覺嘅時候，你可能會叫個早餐，佢送上嚟、哦，跟住有一啲咖啡香同埋煮好嘅煎蛋， 食物嘅味道， 係啦，早餐誒，仲要係西式嘅早餐，你係會特別覺得就哇，我度緊假， 係啊， 我好開心啊， 佢第二度 咧， 有一樣嘢我屋企一定唔會做嘅，就喺床上面食， 冇錯， 嗰、啲感覺， 誒整污糟曬嘅，滴啲汁落嚟俾人鬧到飛起啊， 屋企就唔好啦， 係啊， 因為自己洗你會咁噶嘛，係咪、哇，跟住埋頭，跟住又再。瞓多個回籠覺咁樣， 咁咪放假啦嘛？ 呢樣嘢會唔會俾你有一種幸福嘅感覺？ 絕對 係啦！屋企嘅即係嗰個房裏面嘅話，有咖啡香或者係點樣？咁除此之外，有冇試過嘅就可能係住一啲比較郊外啲嘅地方？我諗即係大佬有試過啦。一打開嗰個房門， 佢都住過西貢， 跟住你聞到 草味啊， 係咪啊？ 草 嘅 味好香。 我唔知點形容，其實唔單止係草味咁簡單嘅嗬， 成個大自然嘅味， 係咪啊？ 成個大自然 落完雨，你特別會聞到啦。 係啊， 但係其實有時你唔知點解，你一開咗嗰道門嘅話，佢就會一撲面而嚟嘅啦，係咪啊？嗰陣味會唔會覺得好開心？ 好開心啊！跟住有隻雀喺度啄啄啄啄咁，好開心。 其實又有聲啦，又有一啲嘅味道啦，會令到你感覺到開心嘅 畫面添啦。 咁就正好啦。嗱，其實而家我要同大家玩嘅呢個心理測驗咧，就係要睇下究竟啊。一早起身，你突然间发觉嗰日咧阳光普照，啱啱好，唔系太晒，好舒服。喺呢个时候嘅话，你会觉得自己闻到啲乜嘢嘅味道，最能够令到你更加觉得精神爽利、充满活力呢？头先其实咧，我哋讲过嗰啲嘢嘅话咧，都系包括喺里面嘅选项嘅。咁首先咧就系话。花草的芳香、一起身的时候我闻到花草的芳香我觉得特别充满着活力醒神的。第二就是刚刚做好的早餐的味道、其实可以包括任何的早餐的、西式的早餐又得中式的早餐 其实 你煲粥都好 吃。如果第一次我用面包机整面包呢它就来烘熟的时候那些味道香到不得。 没错 是可以殘醒你的。 是啊 我试过有一次夜晚四点几的面包机那些香味令我醒了整 是啊麵包機你係已經係夜晚之前整㗎嘛，到朝頭早嘅時候 啱啱 啱啱好整好嘛。嗱麵包我都覺得係嘅，同埋其實麵包好抵死嘅，你知唔知啊？好多時候咧，你咪會發覺嘅就係有啲麵包嘅工場，又或者嘅就係你買麵包嘅嗰啲地方咧，特別啦，三點幾四點鐘佢就會 出爐、 就會出爐新鮮嘅麵包。你其實原先你係唔肚餓嘅， 行過 或者唔想買嘅，唔知點解佢一新鮮咧，你聞到嗰陣味咧，你就會自己 好似一隻隱形嘅手。勾你入去， 即刻整个菠萝油啊！唔好讲咁多 咁样嘅，其实呢啲系啲策略嚟嘅，因为味道系真系会令到人咧系有呢一种咁样嘅，即系迷失自我嘅呢一种感觉嘅。好啦，咁头先我讲到嘅咧就系话咧呢个芳香嘅一个即系花草味啦。除此之外嘅就系啱啱做好嘅早餐啦，而 C 就系淡淡嘅咖啡香， 哇！ 而 D 就系薰香精油嘅味道。有啲人都会中意嘅，譬如起身嘅时候嘅话，会点一啲咧，令到自己会比较精神活力啲嘅一啲香油啦，令到自己喺嗰日嘅话，你会觉得啊个早晨开始得好好啊咁样。 啱你啊，马老师，香油啊， 系啊， 系咪好难拣啊？会唔会啊？ 好难拣，香油咧就系个画面咧就系一男一女好性感嘅。 点解你要谂到性感嘅？ 我又唔系谂呢样嘢喎。 系啊，大家冚住一张白雪雪嘅面皮， 跟住一夹个头出嚟，马老师嚟嘅，同埋小肥仔。 嗰啲精油咁油淋淋， 成面都系精油， 成面都系精油，哇！ 破坏晒， 你讲嘅你讲嘅精油系一样嘢嚟噶，系嘛？ 我唔知， 我知你讲紧乜嘢， 一样嘢。OK， 系心如止水，心如止水，心如止水啊！ 好，不过喺呢个时候嘅话，你都要话俾大家听嘅就系，而家咧系一号风球验证悬挂噶， 一号戒备信 号，一号戒备信号验证悬挂吓。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我再重复一次，你咧。一早起身见到咧清晨嘅阳光恰到好处，闻到乜嘢嘅味道会令到你觉得更加精神爽利呢 ？A 花草嘅芳香 ，B 啱啱做好嘅早餐 ，C 淡淡嘅咖啡香，定系 D 芬香精油嘅味道咧？系一样嘢嚟嘅， 一样嘢啊嘛。 知道，我驚我搞錯， 我驚你揀啲啊！你一定都係兩樣嘢， 搞到我咧， 心如止水， 心如止水，心如止水，我未 到。 哦 okay、我揀花草。 好， 我揀花草。 我係揀花草嘅，係、啦，你係揀咖啡係咪？我都係揀花草啊、好啦，這個心理測驗係測大家乜嘢咧？就係、你係咪一個容易情緒爆發嘅人呢？ 哦， 我以前係。 我以前是你以前好烂脾气噶， 爆出嚟嘅会，但系而家唔会啦。 讲嚟听下，你真系唔似 闹人啊！ 我 扯 球闹人 嚟 嘅， 真系啊，真系我。 咁系因为咩事啊？ 做嘢嘅事都系做嘢，主要系工作上嘅嘢、 你会好容易精神爆发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而家唔会啦。 但系你成日都做错事，你凭咩爆人？ 点解 闹 自己啊？点解你唔闹自己啊？ 你可唔可以跳跳过呢一度？唔该你， 我就好想知道你凭咩爆人咧？ 我知我知我知， 系点样？ 因为咧佢爆咗人之后就代表自己冇错啦嘛，系啊。 而家唔系 呢叫咩咩咩 咩制人啊，先发制人， 恶人先告状， 系啊。 而家唔系你又知唔知嘅时间啊？ 我哋 我警告你哋啊！ 好啦，嗱，第一个咧，如果你系好似大佬同埋我咁样拣呢个花香嘅花草嘅芳香，你嘅性格系内敛嘅，相当能够控制自己嘅情绪，我觉得唔准， 唔准啊， 几乎咧系唔会带动肝火嘅， 唔 准。大多数的人都觉得你好有修养，这个准。然而你的情绪还是偶尔会在最亲密的人面前才会爆发的。此时的话希望你不要太过分，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我觉得不准，我觉得不准，因为我觉得我是容易爆的。好了，第二就是说，如果你选就是刚刚煮好的早餐，你是一个随遇而安顺其自然的是你的生活方式，因此很少会有强烈的情绪的，就算发生大家都觉得不开心的事，你都可以泰然处之，轻松面对。其实我觉得这样麻麻地， 好老油条，没火、 我都不太喜 欢， 因为其实有些朋友是这样、即是当你大家都在说他就会觉得 若无其事， 没有是啊，是吗？ OK 啊，我觉得这样就不是真的太好。不过这个是老天对你的礼物，也都是限制。如果有了想追求的目标的话，你就要更加在意一些细事，身边的人才会觉得这样是可以的。是咪？好啦，第三即系 C 啦，呢一个嘅淡淡嘅咖啡香就系你啦，系咪？ 冇错，小弟， 你是一个随遇而安。诶、对唔住，系另外一个淡淡嘅咖啡香。诶、啱啱呢个系系你，原来淡淡嘅咖啡香。 即系随 遇 而安， 顺其自然系你嘅生活方法，系你。 简称 hea 啊嘛， 系啦，简称 hea， 冇错。咁所以咧就系话，希望你可以 简称 hea， 好似个人名咁样。 如果唔系叫简称 hea 咯，或者叫佛系咯，系咪先？ 冇错。不过呢个都系你嘅限制啊吓。咁啊，想追求个目标嘅话咧，希望你可以在意一啲。我觉得呢个啱你。 好好。 咁而咧就系话最后尾啦，就系呢个芳香精油嘅味道啦。芳香精油的味道就是揀 D 啦，总是和气的你呢，心中的小剧场比任何人都要多，你是充满着想象力，如果不小心触碰到你的神秘开关，你就会好像一个。 你的神秘开关是哪处？ 神秘开关很多。神秘开关很多， 我周身都是，你随时一动我就着的了。 好惹火。好啦，咁其实咧就系要好似一座咧就即将会爆发嘅火山，将身边嘅人咧吓到好远嘅。若果系随时咧都能够将你嘅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嘅话，咁样对你系比较有帮助啊 吓。OK， 明白晒。喂，顺便再提嚟大家吓，一号戒备信号啊，咁亦都打破咗47年咧呢一个12月吓挂风球嘅纪录吓，一号戒备信号已经悬挂噶啦。OK， 好啦。讲完晒未啊？ 冇错，已经讲完啦。 OK， 好。 咁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我哋先休息一阵，一阵间会继续翻嚟我哋嘅好心理婆婆嘅心理测验时间。 好的， 今日叫做《致未来的我》。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10:26。 树荫外景营造困惑。怎么开始怕，然后情绪学通，又日记收纳，这个关强自己会渐成熟吗？嘈杂远去，或者这里才听到雨声，可洗刷我糊涂个性，新转变会让我憧憬，在天空压日望玻璃。 实现舍不得才茫然，怎会有幸免？凌晨若哭过了，天光照镜子，一笑去自勉。考得低，学字才经得起，能重来，发掘我优点。我等着我那未来，面带更自信的 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那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十一点二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立法会换届选举九十个议席全部有结果，二十个地区直选议席，民建联囊括十席。而在整个选举之中，一共夺得十九席，成为立法会最大政党，其次是工联会夺取八席。有两名议员竞逐连任失败，超过十名被视为非建制派的候选人，最终只有新思维狄志远在社福界选举之中突围当选。当选社福界议员的新思维狄志远说，非建制派在立法会选举的选情令他诧异，希望可以在立法会身体力行，显示非建制派仍然有重要角色，重新会坚持争取民主和监察政府，不排除和建制派在民生议题上合作，希望下次选举更多非建制派选民投票。被问到投票率偏低，是不是有足够认受性出任议员， 狄志远认为只要胜出就有应酬性，不会觉得卑微，形容他是一对八十九，相信非建制派可以发挥影响力，若果获得社会共鸣，政府亦都会聆听，有一把声音总比无声音好。在立法会港岛东地区直选之中落败的候选人潘卓雄表示，今次选举投票率低，政府对选举宣传不足，选举制度本身的不足，以及政府在选举日推行免费乘车的措施，都是导致他落败的原因。潘卓雄说，今次的选举结果很明显是清一色，而非有人所指的五光十色。特区政府明显无法令到选民对制度不存在负面睇法。他又认为香港人很快会看到，如果不参与会付出一定代价。曾任立法会议员的冯检基在立法会选举九龙西地区直选落败。他说对结果感到失望和不开心，认为落败的主要原因是投票率不足，担心将来整个立法会变成一言堂。被问到日后会不会再参选，冯检基说需要考虑多项因素，难以现阶段决定是不是一定再参选。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说，在第七届立法会选举顺利结束之际，发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有助更加全面准确地评价这次立法会选举，理解香港新选举制度的先进性、优越性，对进一步凝聚香港民主发展共识，开创香港良政善治新局，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发言人指出，刚刚结束的立法会选举是落实新选举制度的一次成功实践，是发展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具有香港特色民主制度的重要跨越。选举参选者的背景多元，前所未有，众多新人脱颖而出，充分彰显新选举制度的广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参与性和公平竞争性。发言人强调，事实再一次充分证明，盲目追求西方式民主只会为香港带来混乱，香港的民主发展必须走出自己的路。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在上午11点20分发出，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1点，强烈热带风暴雷伊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40公里，即是北纬17.4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南海北部并迅速减弱。按照现时预测，雷伊今日会靠近广东沿岸地区，但是会继续减弱。本港方面，在雷伊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维持。与雷伊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明两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有雨的天气。此外，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雨，天气清凉，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多云有雨和清凉，风势颇大，稍后雨势减弱，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24点，跌268点，总成交金额58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5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64点，跌20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4蚊，跌4蚊；美团221.8系跌3.8；阿里巴巴116.9跌1毫；盈富基金23.06跌2.8；药明生物85.05跌4.1；比亚迪股份252.4跌13.2； 友邦保險78.65跌一蚊，友儲銀行5.67跌四仙，李寧81.15跌2.85，京東集團269.跌11.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2，日元113.54，瑞士法郎0.924，加元1.29，人民幣6.379。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日经平均指数报27,988点，跌556点。港金报16,770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8美元，卖出1,802.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翻将军澳道啦，将军澳道落翻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将军澳道落翻去鲤鱼门道，近住观塘警署呢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但系后面啊将军澳隧道出翻去观塘方向咧仲系挤塞，车龙去到香港单车馆。咁其他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收费广场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头先讲咗啦，仲系挤塞，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嗰段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国际金融中心。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呢一段咧，亦都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呢一段咧，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半山嘅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亚北落道一段挤塞，车龙咧就排翻出去红棉路，近住中区消防局。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澳龙呢一段咧，因为有道路工程系做紧嘅，咁而家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去清水湾方向咧，车龙排到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反方向出九龙咧，就排到去银线湾道回旋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先。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多啲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咁样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食过冬至饭，人人笑开颜。 我哋系同你继续倾嘅马俊伟、 彭泳儿。 泳儿，冬至你会点过？ 介翻嚟做节目啦。 正系挂住做节目，冬大过年啦。 咁好啦，咁我食完冬至饭先翻嚟做节目啦。 咁就乖啦，我哋节目10:00先开始，大把时间啦。 祝大家有个齐齐整整、温暖饱足嘅冬至。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大家过一个最饱足嘅冬至。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以上内容并唔系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嚟前所未见嘅极端天气。我哋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我系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 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跟住落嚟咧，到我做心理测验啦。嗱，其实有时咧就呢一样嘢我比较少嘅、嗯，就 系 睇住一啲电视啊，或者而家睇住啲平板电脑啊、 嗯， 去学煮餸咁样样，系、 哦、 啦。我以前试过一个好土法。咁嗰時咧，工人姐姐咧就諗住就係辭職啦，唔做啦咁樣。我就話我最中意食你乜嘢乜嘢咩，即係講幾樣餸啦。你可唔可以煮一次我拍低佢咧？咁、 哦、 即係以為好有保險啦。咁點知咧，到最後咧，原來睇嗰個片同真係自己煮又係另外一回事。咁、 嗯嗯、 始終煮出嚟嘅嘢咧，即係雖然都係跟曬㗎啦，但係就好似都 爭啲咯， 冇佢咁到位啦， 係 啦， 係 啦。 所以其實呢啲嘢就咪就係佢哋嘅竅門咯，同埋就係你煮得多咧，你自然會知道即係究竟應該要點樣、 嗯、 所以其實都要聽多啲我哋嘅風騷食堂咯。 冇錯。好啦，呢个咧就系讲关于煮嘢食，睇住一个电视或者平板电脑上面一个老师教嘅， 嗯， 听住咯噃。好啦，煮餸嗰个老师就话啦，嗱，而家呢个步骤咧，阿昌哥话啦吓，最重要系将啲材料搅匀佢。好啦，佢就系咁讲啫。你会点样去演绎将嗰啲材料搅匀佢咧？咁样吓，四个答案，第一个系搅到自己手都软为止，即系希望做到最好效果啊！ 唔会 搞，即系 搞到手软。 因为咧嗱，个老师又冇讲 exactly 几耐啊嘛，咁、 啊、 于是你 又几匀啊嘛， 系啦，你就自己用自己嘅方法啦。咁于是咧就搅到手都软埋啦。第二个答案，正常咁搅一阵，觉得匀就算啦、 嗯。 第三，快啲啦，求其搅几下。 嗯 英国人好快咁搞几下， 嗯 第四好 hea 咁样，剔两剔就算 了。 B 好，再讲一次， 嗯、 第一搞到手都软埋为止，因为觉得调做最好效果嘅、嗯。第二正常咁搞，觉得晕就停。第三快速啊，好想悭时间、 嗯、 啊，搞。 嗯、 第四求其啦，诶捞两捞就算啦咁样、 嗯。 到底你要拣咩咧 ？B D 啊 ，B 啊 ，B 放开、 okay, ，即系话正常地搞， 正常地搞， 啊、 我自己觉得晕就算啦。 O K， 龟仙人咧， 嗱，以我一个对饮食咁 咁有研究嘛，我知， 系、嗯，点讲 ？A 手软， 手软，嗯，其实你系咪都软噶啦？ 系咪噶？ 系啊， 你不嬲都软噶啦嘛， 冇错 啦， 佢根本就手软。 你有嘢系硬嘅咩？ 手软，手软，脚软。性格都條 頸， 性 格都係，條頸都好硬，係啊，冇錯， 硬頸， 佢 個背脊都好硬噶， 係 咩？哦，你終於都承認啦， 全身都係， 全身都硬 ，OK， 爭少少， 骨頭都硬，係、 okay、手軟， 好啦，手軟係嘛？ 你咧，你咧，你揀咩啊？ 等一下， 係啊 ，A B C D， 你揀。 我諗我 C 啩，我而家嗱，我冇睇答案啊， 係啊， 我諗我 C 啩，因為我煮餸唔係好 唔叻。 唔叻噶，系啊！ 但一定唔会 D 咯， 我唔会。 你睇得佢教学， 嗯、 我 你做咩会求其啫？呢个嘢你唔好煮。 我系 B 与 C 之间， 系买 B。 好啦，呢、這个就系秘密恋情，测试下， 系啊， 你有几想搞？地下恋情， 好想 系啊，搞到晕为止， 搞到手软。 呢排好多图色新闻啊， 搞到手软， 日日新鲜， 系啊， 我都唔知想 象死啦， 写几千字出嚟话俾你知， 凌晨三点有啲文章出啦，哎呀， 听住 A 选择。搞到手软为止嘅， 佢咯，马小强， 冇错啦， 马小都 闷。 做咩啫？你尊重下我答案好唔好？ 唔系啊，我谂起你，我觉得好笑。 有冇指数噶？有冇指数或者一百？ 听住先啦。 系 呢种人，满脑子想着危险嘅恋情，唔危险咧就冇兴趣，一定要危险。选择 A 嘅人，一般嘅交往已经冇办法满足你，你只系想同你嘅身边嘅人。有啲不伦恋、 啊， 偷偷传简讯，交换之后两个人先知嘅暗号， 哎、 因为 呢样呢啲偷情系会带俾你无限嘅喜悦。 哇， 真 噶、啊， 真 噶、啊， 真准啊！ 系啊，正性上瘾啦、啊，呢、這个就、 哦、 真准啊， 好准， 真系噶、啊，你成日都谂紧呢啲咁嘅秘密嘅，即系 日日都谂， 分分钟、啊、分分钟需要你 都谂。 好 B 啦，阿 B 啦， 唔到啊，我 B 你呢种人。 对于地下恋情虽然有兴趣， 嗯、 但系始终冇办法踏出第一步。 系啦，惊嘅。 酸甜甜嘅滋味，你嘅感受系比一般人敏锐嘅，亦都有可能因为咁你会想、 嗯。 不过如果你真系想嘅话咧，就放胆去做啦。佢咁样讲话 唔 得， 唔啱呢 句，你唔可以咁讲， 系唔可以 這樣。即系话咧，你系想，但系你从来都唔会真正去做，只系得个谂字 嘅 啫。 系 嘅， 我 试 过 嘅啫， 我试过， 你 试过 想。但系唔敢系嘛？ 我试过嘅就系话，我系拍紧拖，但系喺出边度有一个人想追我。 追你哦！ 咁到最后尾嘅时候，佢约我出街，思前想后，思前想后，到最后尾咧，听日我要去街啦。之前嗰日嘅话，第一次，第一次，都唔系嘅，即系之前做嘢嘅时候，你会见过咧。跟住佢第一次约你去街，都啱嘅，正式嘅啦去街。咁我就系、是、之前嗰一日咧就推 咗 佢。 我哋真系 唔 敢啊！ 哇，我好欣赏你， 因 为 咧 唔 好俾 佢 开始。有第一日， 冇错，就 有第一日就 会变成你噶啦。 有食饭就会有拖手，有拖手就会有叮叮噔噔噶啦。 因为你会谂噶， 有时我冇叮叮噔噔就完噶 啦。你 唔好 叮一声噶， 因为 我 就 我真系好尊重你。你头先话唔敢，你讲两次唔敢，其实冇人知道或者。 因 为 自己都未， 我自己知嘛， 自己都未必控制到自己。 系啊，我自己知嘛。同、埋其实有时你都唔系话冇睇啲报道噶啦， 系、 咪？你以为冇嘢， 系啊， 到最后尾嘅时候系你立 唔 开 心嘅嘢， 因为好难拿捏啊。因为唔系净系你自己啊，对方都系啊嘛。 仲有身边人咧、对方嘅周边嘅人咧。 其实咧，唔好测试自己嗰个叫做忍受能力。 嗯、 但系譬如你举例，你系啲中意赌钱，就唔好专去赌场。 系啦， 系咪？即系你个人咸湿，你就唔好去一啲多女仔嘅地方。 嗯、 我不是骂你啊，不过 我你梗系唔系话， 虽然我是望住你讲， 系啦，唔好成日去啲女校度行嚟行去，知唔知？ 仲着埋女校制服， 着埋女校制服，咁又冇问题、啊。 但系龟老师喎、啊， 我真系佢而家龟 老师喎、 啊， 嗰、 那 个 我明白，真系啲女 学生。哎呀，讲到出闹啦， 师啦，师咧就系我头先所讲个叫做快速地 搞 几下嘅师咧，就系、是。虽然想拥有地下恋情，但系一个守唔住秘密嘅人啊、 哎， 比起选择地下恋情咧，你其实喜欢两个人之间嘅共同嘅秘密感觉。 哎、 不过恋人之间嘅秘密咧，你通常咧就好唔小心就讲咗俾人听噶啦、你系唔适宜发展地下恋情嘅人，因为你 多口 系你容易讲俾人听。 爆响 响。好，第二啲啦，最后啦就系好快求其 hea 咁搞几下嘅。你 系 冇办法有地下恋情嘅，因为你咧嘅幸福你好想俾大家知道嘅，明唔明啊？搞地下恋情我系唔话得俾你听。又唔話得俾佢聽，唔會嘅呢種人咧。譬如我拍拖，我一定要話曬俾人聽。喂，我同阿邊個拍拖啦？佢好 enjoy 呢一種人哋嘅目光啊， 羨慕你嘅幸福感。 冇錯啦、好咁啊，馬老師講嘅你嚇，原來你是 A 嘅，即係 所以話咧做嘢唔好咁認真、 所以話咧你真係好眉好眸生沙實，下流戰格你學到齊全啊！我頭先啱啱睇過，原來就係龍劍生同埋梅雪詩嘅 三 笑姻緣， 三笑 係啦，裏面叫求神啦、 啊，求神啊！ 嗯， 系、 啊， 正啊！ 好啦，马老师，不如你， 我都惊啊你， 出埋你嗰条先啦， 好 唔好 啊？ 嗱，呢个 出啦，快啲， 拎你嗰条咧，系咪啲？ 系啊， 出咗啦， 心理题啊， 系啊，出紧咯， 快啲啦， 你唔好嗌人啊， 快都要人催， 一路街面信号啦。 嗱，好，突然间有一日你经过一个落完雨，哇，跟住出太阳， 哇， 经过经过一个咩啊？ 经过一条桥，下面有啲水， 系咯，无端端经过 skip 咗条桥啫。 系，跟住见到倒影， 系啊， 见到倒 影， 系啦。咁你会觉得你倒影水嘅倒影见到啲咩咧？诶、 条桥咯， 唔系啊，我望落去见到 我 自己咯， 系有啲嘢俾你拣啦、 啊。好 诶，系一代好好现代化、好 hyper、好好先进嘅银色嘅建筑物。 Okay, B 就系一个星光灿烂嘅夜空。B 就是天空上蔚蓝色的天空、 B? 有隻雀仔飞过 你刚才是 B 星光星光星光星光星光 第一 个 银色建筑物第二就是星光下夜空 跟住佢又话是雀仔嘛雀仔是 C 啊 雀仔 雀仔 C 是蔚蓝 佢头先话雀雀仔都是 B 唔系系蔚蓝嘅天空又雀仔 嘢雀仔飞错位 系冇冇飞错 点啊点啊你点解你呢、這个呢、這个嘢 三 个 咋 系 啊三个咋、 哦 okay 嗯、 好讲得似啊银 色建筑物 A B 就系星光灿烂嘅夜空 C 就系一个蔚蓝嘅天空嘅 其实二同三系唔同时间嘅喎如果夜空同蔚蓝我拣 C 你拣 C 我拣 C 我拣 B 啦。我本身谂住想拣 C 嘅， 咪拣咗 C 咯， 冇我拣 B 啊。 好， 咁我即系焗住拣 A 啦。 冇人焗你啊， 你哋唔焗咩？你哋痴痴焗， 你咪拣 铺铺焗。 我唔係波波，睇下嗰日係點樣。今日唔， 我哋唔覺得 今日唔焗嗬，咪就係咯。今日唔焗，今日好涼。 你搞到我都捉摸唔到你哋，我好頭痛。 就係咁至好玩啊嘛！ 你折磨死我啦！ 你唔係中意呢一 啲，踩住塊面舒唔舒服？ 哎呀！ 我哋玩乜嘢？我哋玩曖昧啊！ 正， 即係永遠都估唔到你啊！ 咁就係估得到， 係啊係啊！ 我就叫食神， 梗係啦。 好，嗱呢個咧簡定啦嘛，呢個測驗咧就係。睇你嘅内心有啲咩担忧 哦， 即系如果你嘅内心有啲咩担忧咧，即系你 就会反映出嚟 啦。好，拣 A 嘅现代银色建筑物，即系我啦，我被逼噶啦。 我真系担心自己现代，太现代， 后现代， 现代 现代都大镬啊！ 现代， 其实你点会担心自己太 现代？有乜好担心啫？就系担心自己唔现代。 喂，現代啲建築物好犀利噶，你覺唔覺得？ 我知啊， 我嗰次睇個邊度嘅新聞咧，佢話起一個大廈咧上闊下窄喎。 係啊，咦？上寬下窄嘅現代 犀利，係啊，唔係啊，就話嗰個力度啊，點可以咁樣上邊大建，下邊細建？你聽都覺得危險。 大隻佬都係咁樣噶。 哇！呢個現代好現代， 大隻佬係 我未見過。 上大下细， 哇！我见到我就会哇吓死啊！ 咁点啊？现代建筑物，喂，龟仙人 ，OK， 龟仙人， 因为我 变咗狗咁样，狗吠 吓。 嗱，呢种人咧，即系我啦，见到现代 嘅建筑物 系啦，呢个目标好远大。即系我心里面好担忧嘅， 唔系你自己为自己讲噶， 唔系呢个 目标远大， 你心急起嚟。点解你担心自己个目标好远大？即系希望你自己 佢系担心嘅嘢，点解目光好远大？ 系咪希望自己短少啲？ 唔好咁远大，大唔紧又唔好远， 远系远林林。 你做咩要交俾我？交俾老大老 先先嘅咧，你读啊，我唔读佢嗰啲。不过算啦，唔好读啦 ，cut 咗佢。拿来纸碎碎纸机碎咗佢，攞嚟碎纸机碎。 冇办法啦，星期一我已经上升 lift 啦， 碎咗佢。唉，真系， 哎呀， 啲人听听下有冇搞错啊？ 系啊， 都唔揭晓嘅。 玩咗出嚟，冇答案啊！不要哭，不要怕，不要哭，不要怕，不要哭，不要怕。可以为你放胆的，突然无需一呼一吸的责任，极致暗色终会茫然。无法解释的一次沉溺，是我的沉溺。向下沉，风雪静了，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一切静了，优雅的突然藏于飞去飞真的放任。从未见证漫游的力，但要珍惜罕见的情。没记忆，无是我，请爱恨再不求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我的生命换你的生命，为更多安静和轻盈而拼。大爱多深，抱住我，不要哭，不要哭，向下沉。进一秒钟，一秒钟，一秒钟，一秒钟，竟然死掉半生。跟我多进轻气中，换来皮肤一呼一吸的断脉，全部勇气用脊椎吸入，所有志气用眼亦会呼啊呼来为我。 天日再不靠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尽我的生命，用尽你的生命，为尚有的安静和轻盈而拼，为尚有的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愿没气息的人从来不惧忧今，伴着勇闯新世界，便靠便靠灵魂，仍未揭开新现实，仍旧仍旧脱身，不必焦急，抱住我可以歌可以泣，别太担心，抱住渴望徐徐的下沉，大爱多深，抱住我可以死可以生，曾大爱多深，抱住我不要哭不要哭，向下沉。 好啦，不如由马老师个朋友李老师讲啦，好嘛？李老师，你帮佢讲翻系，系啊系啊， 好， 佢识 lift 啊。 好啦 ，A 啊，目标好远，但系希望咧可以咧就系弹起， 即 系个 建筑物啊嘛。 嗯，冇错。咁如果你系拣 A 嘅吓，咁其实感受咧就系来自工作同埋学校嘅压力嘅，会或者系被上司嘅期望咧同埋压力咧打垮嘅。你啊，讲紧 又去咗我嚟， 系啊，上司嘅压力令佢打垮， 即系上司嘅压力打垮， 令到佢个觉得自己太过现代啊。咁因为咧就系对自己嘅目标太高嘅期许啫，或者适时咁样离开工作咧，即系呢度话你啊，叫你离开呢份工，花啲时间去放空。 我有冇打垮你啊？ 有啊，垮突，打垮突， 已经垮咗好多噶。咁咪就话同嗰啲可信赖嘅朋友倾下咧，系会令到你咧就系重新得到你嘅动力嘅，就系拣 A 嘅朋友啦。 好啦，第二个 B 就系星星闪烁嘅夜空啦，正感到咧就不耐烦，因为你嘅梦想好远大，系我啊吓，使你觉得自己需要咧好长时间先至能够实现嘅，甚至有啲气馁，自己喺努力当中，甚至睇唔到结果。但系你嘅运气咧系正在上升嘅，咁啊，所以咧就系呢一个嘅闪闪星神。就是象征着你的未来潜力，继续努力啦。 恭喜你啊！ 咁而C啦，星神蓝天上面飞翔的鸟就是渴望好像鸟儿一样咁样自由，你正是感受到有啲嘅压力嘅，会唔会因为做咗一份不感兴趣的工作咧？错，咁但系天中这个飞翔的鸟儿嘅话就是自由的象征，因为你是一个很有自我想法的人，但是担心周围的评价，所以选择比较安逸保守的生活方式。如果你的生活有一些转折，又或者是尽管有一些害怕，但系勇敢去冒险嘅咧，你会有更加开拓更多个机会嘅可能性嘅，努力啊 ！Yes， 好，正，好啦，多谢马老师带嚟嘅呢个垃圾心理测验吓。好，十二点钟啦吓 ，OK， 我哋听十二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就会有我哋今日嘅揸巅峰有龙。 啊，好紧张！ 电子登记册有问题，而一度暂停投票。选管会主席冯华表示，新科技不可能完全没问题，但是他已经感到满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全面回顾香港特区民主产生和发展历程，指出香港特区正是迎来拨乱反正、由治及兴的新阶段。白皮書說，事實表明反中亂港勢力和他們的背後的外部敵對勢力是阻礙香港民主向前發展的罪魁禍首。2019年修例風波和區議會選舉亂象充分暴露出香港選舉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和漏洞，完善香港民主制度，特別是選舉制度，是依法治港、撥亂反正的必要之舉， 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特区宪制秩序的治本之策，亦都是确保香港民主在正确轨道上向前发展的固本之基。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雷伊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20公里，即是北纬 17.6 度、东经 110.9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南海北部并迅速减弱。按照现时预测，雷伊今日会靠近广东沿岸地区，但是会继续减弱。本港方面，在雷伊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维持。和雷伊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明两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有雨的天气。此外，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多云有雨同清凉，初时风势颇大，稍后雨势减弱。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渐回升。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845点，跌347点，总成交金额63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5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64点，跌20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1.6跌6.4，阿里巴巴116元跌1元，美团222元跌3.8，盈富基金23元跌3.4，药明生物83元跌6.15，比亚迪股份252.8跌12.8，李宁80.3跌3.7，友邦保险78.6跌1.05，邮储银行5.67跌4仙，安踏体育109.5跌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3，英镑10.321，瑞士法郎8.448，澳元5.552，加元6.049，新西兰元5.248，欧元8.7785。每百日元对港元6.8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51。日经平均指数报27,920点，跌625点。港金报16,77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55美元，卖出1802.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收费广场咯。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新楼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交易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金钟道近力宝中心。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纪元。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同埋锦田公路高埗油站锦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真情唱，真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香港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四人男子乐队 Fresh Life， 今晚7:10，港台电视31。 阿欧，2021年你见得最多嘅系边个啊 ？Kitty、Barbie 仲有小白， 咁啱嘅， 我都系、哦， 好似争咁个、哦。 等我数清楚， 见佢先最多。 钟哥 系、哦，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00-10: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由年头陪到你年尾。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12:12噶啦，17度气温，相对湿度90%嘅。星期一咁啊，而家1号戒备信号咧验证完啩，咁希望呢个风咧就唔好真系嚟啦，过过门就算啦，好唔好？所以咧就会多云间中有雨，稍后雨势会比较频密，吹清劲嘅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同埋海面有涌浪。听日仍然系多云有雨同埋清凉嘅。呢半小时咧，一阵间稍后出现就会有渣癫风， 有啦， 冇错。听住歌先，平凡人的自尊送给大家。 每个痛仍太观众，感知年轮穿举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勇，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 识很多，最怕变作正常一个。无论我听众再多，还是会唾弃了我独有的固执来编写的歌，唱平凡的 你以为你匿喺度，我就揾唔到你。见到我嘅眼神，唏嘘嘅鬚根，神乎其技嘅驾驶方法，仲有嗰杯热杏香，你永远都系嗰个独一无二、风度翩翩嘅小巴司机。 揸电方有落唔该， 揸电方有落啊唔该， 揸电方要落， 揸电方有落啊唔该， 揸电方有落， 揸电方有落啊！ 喂，揸电方有落啊！ 收到。 专业路面移动工具装置操控师，今日我照旧将我的装置向柴湾、渣甸坊、西环之间移动，随疾有致，时快时慢。当然，只会是因应路面的情况同埋客人上落的情况。呢轮路面较为挤塞，原因圣诞临近，去玩去 shopping 的人多了，我的工作时间自然长了，收入亦多了。我记得我以前女朋友最喜欢去铜锣湾 shopping， 买圣诞礼物给她的家人、朋友和她公司的同事。我虽然是她的男朋友，不过不知为什么她从来没有买过圣诞礼物给我，甚至我生日她都没有买礼物给我。我怀疑她只是懂得爱自己，又或者原来他不识去爱人，因为到了后期我的生日他都可以忘记。 唔该，是不是去西环啊？ 是。 唔该唔该，哇！我拎住好多嘢，等我坐低先开车啊！唔该。 攞咁多嘢去边啊？ 哦，圣诞礼物嚟嘅，拎翻屋企啊！平安夜开始送俾人啦。 你都买咗好多份，够唔够分啊？ 梗系够分啦，我仲买多咗添，费事有人冇啦，好 hurt 噶。 呢位尊敬嘅乘客，你既然买多咗，你介唔介意？ 介意，我好介意啊！唔好意思啊，有电话。喂 ，B B 啊，我啊小猪猪啊，系啊，依家翻紧屋企企啦，摆低啲嘢嘢啊，即刻过嚟你屋企做东东，好唔好啊？嗯，猪猪先，嗯。 曾经我哋都因为去边个屋企做东而吵过。不知佢今晚又会唔会同人出街食饭，定亦话佢专登煮嘢俾人食呢？先生啊，饭店未坐满人，可唔可以同我倾两句啊？ 可以，不过喺未同你倾偈之前咧，我想问你啊，点解你日日都系着住嗰件？我估原本应该系白色，话依家变咗浅灰色嘅 bling bling T 恤嘅咧？你是有很多件同一样的衣服，定抑或你开工先着啊？定抑或背后有什么可歌可泣的故事？定抑或背后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大阴谋呢？ 你很多抑或，这里我有点抑郁，你介不介意一字不漏地说多次？ 我介意。 不紧要，因为我记得了你说什么。我想说这件 T 恤是他三年前打算送给他爸爸做父亲节礼物，谁知佢爸爸唔啱著， 哦，所以佢转送咗俾你。 我对你好失望，你都冇留心听我讲嘢。我一开始已经讲得好清楚，就系佢从来冇送过任何礼物俾我，记唔记得？ 记得，咁唔通你偷佢件衫咩？ 唔系，系佢转卖俾我，我见七折，所以我要咗佢。仲有呢件卡通肥猪 bling bling， 原本的而且确系白色，不过因为嗰次我连埋啲黑色衫一齐洗，结果。冰冰小白猪 变成价值更高的 bling bling 黑毛珠，所以我是有赚的。 哇，咁你都唔使日日着啊，有冇洗噶你？哎呀， 听我讲，假如有一日佢真系上我部车，发现我已经变得更加成熟、更加 charm 嘅人，我要佢后悔当日点解咁忍心响坚尼地道离开我？ 又系坚尼地道？ 唔通你又试过响坚尼地道俾佢飞？ 系唔止一次啊，不过嗰次系最伤。 一个布满唱片的直播室，一个成日都播错歌的 DJ， 他是马小琴。他的一生不断寻找合适的音乐，但是他一直都找不到。虽然是天生的音痴，但是他坚持在一个他不应该存在的地方里面，为听众送上错误的歌曲。大家一起听下他为刚刚失恋肝肠寸断的听众小天送上一首不离歌。 喂，是啊，回到家啊，就下车了，不说了，拜拜。麻烦灯口有落啊。 喂，成日先生，灯口那个位置呢，成有个外卖仔呢，踩单车这样塞的无神转出来，好危险的。嗱，我前少少给你落了。 那啊，前面巴士站落啊，麻烦。 喂，不好啊，那个位置好多阿婆在等巴士的，我停在那里啊，我怕好易吓亲他们啊，再前少少好不好？ 那啊。咁啊，前面雲吞面檔嗰度停啦，我想食碗面啊！ 喂，哥仔，呢間嘢好唔掂噶，啲嘢又唔好食，又污糟邋遢。佢哋啊，真係用啲廁紙嚟包雲吞，好多人食到入曬醫院噶。 喂，我係中意食廁紙雲吞啊，得唔得啊？俾我落車啦！ 喂，後生仔，你啲咩事要咁樣作賤自己啊？你爸爸媽媽知道會好傷心噶，你女朋友知道會即刻同你分手噶，何必呢？ 關你咩事啫？我係中意作賤自己啊嘛，咁又點啫？我依家好急啊！我即刻落车去厕所啊，得唔得啊？ 你呃我，你想去嗰间核突污糟邋遢厕纸云吞面店，我唔会俾你作贱自己。 喂喂喂，唔得啦，真系热爆啦喂！ 系、哦，你真系急到成头汗、哦。忍住，盯住啊！ 快啲啦，是但停啦，唔该你啊，救命啊！ 双黄线唔停得噶，你用手揞实先。嗱，还你架车得翻我同你，唔使怕走噶。 就嚟唔得啦！ 定啲，我教你用食指同埋无名指督实人中穴对落嗰个穴位。 即咩穴啊？ 喂，唔好意思，嗰、那个字太深，我唔识读啊。 哇，全哥哥啊，全爷，我真系唔得啊！你帮我手揿住我。 其实三分钟之前我已经帮你揿住啦，你唔觉咩？ 唔系啊，你搞错晒啦，我唔系急小便啊，我系急。哦，唔该你，缩手啊。 喐亲手就停打。 成啊，先生，你的引功都挺犀利，肯定是学过上乘的武功。请问你， 全哥哥，实不相瞒，其实我是中国古拳法的掌门人，你可以叫我做高仿魔鬼筋肉人，或者 A 仿魔鬼筋肉人。搭小巴翻工是我兴趣，教拳只是我副业，是用来掩饰我的正职。而我真正的正职是教弹吉他的。同时间我这个人淡泊名利，最憎人是沽名钓誉的了。我同阿 Joey 听啫嘛，根本就是师兄弟，唔通我周围同人讲咩吓？阿成龙啊、甄子丹啊、哈快德啊嗰啲，成日都想过嚟同我饮茶吹水 jam 歌，我又唔得闲应酬佢哋。啊，唔通呢啲咁湿碎嘅嘢，我又讲俾你听咯？唉，有咩咁巴闭啊？点啊？想学咩啊？ 我想学吉他，目的同你一样，我都系用嚟掩饰我嘅正业噶。其实我真系想学吉他旁身噶， 当有一日再遇上佢，我想亲自弹一首歌俾佢，等佢用佢嘅心听我歌曲里面嘅 message。尊敬嘅乘客先生，我知道我要学识弹吉他呢条路真系好长好长，不过我今日有上进心，你愿唔愿意陪我一齐行啊？ 可以，随便啦。 咁系咪打呢个点唱热线1872388啊？ 我就坐你后面，使乜打电话？你系咪玩嘢啊？ 唉，又要讲 sorry 啦。我谂住咧，趁圣诞节临近咧，点一首圣诞歌俾我心中嘅佢听啊！ 点鬼点马咩？佢应该都听唔到噶啦。不如我唱下你依家嘅境况啦，听住啦。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插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霎。善心亲一亲我，由唇上来验证我幸福过。头上那飘雪想要栖息我肩膊上，到最后也别去摸。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插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霎。凌晨雨到亦记不到，和谁在醉酒中偷偷拥抱，仍然在傻笑，但你那和谁撞到亦怕生保，宁愿在醉酒中辛苦呕吐，仍然在头痛合唱的诗歌听不到。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插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霎。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到欢呼声不过一 声。 CIBS 创科女将，初创几辛苦都会顶硬上。 真的有投资者问，你生仔就得啦，你搞咁多嘢做咩啫？我话咁你咪几年后你睇下我做紧啲咩咯。 最后你系赢咗个奖嘅， 赢咗个奖啦！我仲要喺佢面前泣泣痒痒咗一阵。我想话俾你听，我哋做到嘅咯。 坚持自己梦想的还有一班香港女运动员，节目《腋下女将》为你一一介绍。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选举制度之后的首次立法会换届选举，全部90议席结果出炉。传统建制派在选举之中大胜，民建联取得19席，成为最大赢家。工联会议席亦都增加至8席。被视为非建制派的候选人，只有新思维的狄志远在社福界成功突围。 兩名現任議員張華峰和鍾國斌在功能界別選舉之中落馬，地區直選重新獲界，雙議席單票制之下，民建聯主席李慧瓊成為票後。選委會界別方面，當選的40人不乏首次參選的知名人士。立法會選舉地區直選20個議席結果出爐，傳統建制政黨在10個選區都有候選人勝出，部分人票數大幅領先，最高票數的5人來自民建聯，非建制派的候選人全部落敗，包括前立法會議員。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和民建聯梁希在港島東選區當選，兩人首次晉身立法會。在港島西選區，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成功連任，民建聯副主席陳學峰就首度當選為立法會議員。新界東南選區由民建聯李世榮和專業動力林素慧當選，兩人首次晉身立法會。民建聯周浩鼎和實政原卓的田北辰就在新界西北選區成功連任。新界西南選區民建聯陳恆斌成功連任，工聯會陳永恩在這區首次當選。民建聯劉國勳在新界北選區成功連任，香港新方向張欣宇在這區首次當選立法會。新界東北選區民建聯陳克勤成功連任，新民黨李子敬亦都在這區勝出，首次晉身立法會。報稱民主派的前立法會議員黃成志和民主思路黃永浩雙雙落敗。民建聯主席李慧瓊在九龍中選區成功連任，九龍城區議會主席報稱無黨派的楊永傑亦都在這區當選，李慧瓊獲得95,976票成為票後。民建聯鄭永信在九龍西選區成功連任，西九新動力的梁文廣亦都在這區當選，首次晉身立法會。曾任立法會議員的馮檢基就落敗。至於最後公佈結果的九龍東，工聯會鄧家彪勝出重返議會，民建聯顏文宇亦都在這區勝出，首度成為立法會議員。天氣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雷伊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20公里，即是北纬17.6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南海北部并逐渐，并且是迅速减弱。按照現時預測，雷伊今日會靠近廣東沿岸地區，但是會繼續減弱。本港方面，在雷伊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下，離岸和高地會間中吹強風，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大部分時間維持。同雷伊相關的雨帶會在今明兩日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有雨的天氣。此外，海面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並且是停止所有水上活動。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多云和有雨，和清凉，初时风势颇大，稍后雨势减弱。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渐回升。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858点，跌334点，总成交金额63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5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64点，跌20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1.2跌6.8，阿里巴巴116.1跌9毫，美团221.8跌4蚊，盈富基金23.02系跌3.2，药明生物84蚊跌5.15，比亚迪股份253蚊跌12.6，李宁80.55跌3.45，友邦保险78.7跌9.5，

片段人间，入屋行劫。 知啦，听晚六点入厂啊嘛，你琴日咪提咗我咯。放心啦，我抄低晒噶啦。啊，系咧，上次接嗰套戏几时开镜啊？哦，好好好，一月。嗯，喂，咁到时你记得话我听吓。好啦，系咁啦，好，拜拜。唉，最近呢几个月工作排到密密麻麻。不过作为艺人，有公开好过冇公开，有新闻好过冇新闻，起码人哋仲记得你啊！我叫做 Maggie， 是一个创作歌手，出道五年成绩就越来越好，甚至有人估计我好快就会攞到全年嘅最佳歌星奖。虽然是忙，不过都忙得几开心。除了一啲大时大节，开完工之后回到屋企，一个人的感觉都会有啲孤单。今晚我的助手帮我买了个饭盒，然后就走了。我一个人坐在客厅，一路吃饭，一路无意识地望着电视机。突然之间，我听到门钟响。边个？ 速递。 速递？我冇订嘢喎。 唔知道，地址系写呢度。 咩嚟噶？ 好似一啲过节嘅礼物包啊，花啊、朱古力啊、酒啊嗰啲咯。 唔通系啲 fans 订俾我嘅？最衰系嗰次啦，上次嗰间报馆啊，影埋我屋企嘅楼下，俾人知道我住喺呢个屋苑。啊，嚟啦嚟啦！ 咪肉，我都冻死你，行入去，唔好叫，唔好叫， 你 行入去啊，行入去啊， 系 坐低。 你想点啊？ 想点？你放心，我对靓女冇兴趣，我主要想搵翻少少钱过节啫。你哋啲大歌星啊，轻轻松松唱几首歌就话赚几十万，分啲俾阿使下，冇乜所谓啫。 哦，咁对唔住，我从来唔会放太多嘅现金喺屋企噶。 冇问题，提款卡呢个甩啩，我首先绑住你，再嚟揿钱，要你俾个假嘅密码我，我翻嚟一定画翻你块面， 冇啊， 冇咁得，攞嚟，快啲啊，冇晒个时间啦， 我知道，嗱，我个身上面嘅位有3000蚊，嗱，不如咁啊，你就攞咗佢啦，大家唔好麻烦啦，好唔好啊？ 三千。你唱嗰首歌都唔止3000啦，系冇紧，攞嚟。 你以为做歌星真系求其唱几只歌就得噶啦咩？我都挨过一段冇公开嘅日子噶。 嗱，唔好再同我讲废话吓，我做三声，再攞唔出嚟咧，画翻你块面，睇你点做歌星啊！ 你冇攞嚟啊！ 攞嚟啊！攞嚟啊！ 收啊！入厂白白仔好打劫，你都算大胆啊！ 大佬，唔好屈住我嘅手，好痛啊，就嚟断啦！ 小姐啊，你想唔想报警啊？如果你想报警，我帮你绑起佢啊！你而家自己打电话啦，好唔好啊？ 冇报，求下你哋，求下你哋，我啱啱先喺里边出翻嚟咋，我唔想真系翻去啊！求下你，求下你， 不如算啦，我都唔想麻烦啊！ 咁啊，算你好彩，嗱，你唔好再嚟呢度吓。不过见到你一定会拉你㗎。 多谢多谢，唔好意思， 又似你真係打劫。走啊。 唔該晒你啊。 小意思啫。 你係。 哦，我住你隔篱嘅。头先啱啱出去抌垃圾嘅时候呢，我见到揸住把刀拱咗你入去。咁我咪静鸡鸡跟埋入嚟，睇下可以帮到手囉。 唔該晒你啊，你真係勇敢啊。 哦，唔好咁讲，勇咩敢啊。大家隔离轮舍，守望相助应该嘅，你冇咩事啊嘛，冇受伤啊。 冇。 哦 ,ok。 係呢，你飲啲嘢啊，我斟啲汽水俾你啊。 好啊好啊好啊。 你坐一阵啊，我去攞俾你。 唔該晒。 咦，乜原来冇晒汽水啦。奇怪啊。点解呢一排啲汽水好似飲得好快咁嘅。 明明前几日我先至买咗半打噶。啊，唔好意思啊。 咩事啊？ 啲汽水冇晒啦。我啱啱整咗啲冻嘅红豆沙，啱唔啱啊？ 冇所谓噶，好啊好啊。 哦，嗱。 哦，多谢晒。 唔好客气。食啊食啊食啊。 哦。 啊，希望你中意啊吓。 嗯。好好啊、 面前呢一个男仔好斯文，好有一种办公室行政人员嘅感觉。估唔到头先佢真系可以咁犀利，一争就打跌咗嗰个贼仔，再屈住佢对手，揿咗佢喺地下。系、 嗯、 咧，啲、红豆沙 O 唔 OK 啊？会唔会太甜啊？ 好好啊，整得好好食啊！ 我以前咧对煮嘢食完全冇研究噶，系最近先至开始上堂学整甜品嘅啫、嗯。 我知啊， 你知 哦？有时我会睇下嗰啲娱乐新闻噶嘛，咁 我明白。 你啲杨枝甘露最好食添啦。 吓？ 做咩咁望住我啊？ 杨枝甘露，我前几日先至学噶，我从来冇讲过俾任何人听。点解你会知噶？你讲，你究竟系边个？你讲啊！ 我唔系你邻居，不过唔系住喺你隔篱，严格嚟讲，系住喺你呢个单位。 你讲大话，呢一个单位得我自己一个人住啫噃。 你以为啫？唔怕话你听，我中意咗你好耐啦。不过你系歌星，我只是一个普通嘅小 fans， 我边有机会接近你先得噶？好在我终于查到你嘅地址，配埋你嘅门匙。每次你出去拍嘢，我就会入嚟你屋企，瞓下你张床，揽住个枕头，幻想同你一齐瞓觉，闻下枕头上面你留低嘅味道。如果唔系，头先个贼闩咗道门，我点解会入到你？你有冇谂过？因为我有锁匙，呢间屋我都是主人啊嘛！ 你冇卖你啊，我报警啦！ 你屋企个电话摆边个位，我完全知道。 啊、 你个手机喺你个手袋嘛？手袋喺边啊？唔喺你身边 啊？你点报警 啊？ Maggie， 你所有嘢我清楚过自己啊！你要知道，我是你个 fans。以前我住在你屋企，由今日开始换下玩法咧。你嚟我屋企住，不过就唔准再离开。以后你就是我的啦，好唔好？ 吓、 死啊！ 时间咧仲有六分钟到晏昼一点钟，咪听下今日嘅风骚发言咧嚟到我哋嘅尾声咁，啱送上就系片段人间一个故事吓， 人都癫啊，疯了， 冇错， 声嘶力竭啊， 系啊，你做咩无端端做咗下走咗出去嘅？ 因为头先太用力啊，我个喉咙， 佢惊警察嚟，佢扮贼，入他入气，他入气，佢要走啦，佢走，系惊心里面牛底啊，警察一嚟佢即刻走啊，系啊，冇错， 走啊，即刻走啊， 好似啊，我觉得， 系啊，我都觉得似， 系啊，俾人 入 夹， 嗰啲叫蛇头鼠眼。 系啊，好 眉 好貌生沙， 冇错。不过呢个社会上，正如呢个故事所讲，有阵时咧吓，未必系每一个人埋嚟都系帮你嘅。 系啊，咪系有企图啊，有目的啊，咁样啊，好多呢啲人。 你有冇试过？我觉得你应该有好多呢啲。 系啦，好多粉丝噶。 我遇到一个咧，蛇头鼠眼嗰个咧，系好人嚟嘅，系又或者龟仙人嗰个咧。 但系嗰个 唔好意思，我有啲事我走先，拜拜， 拜拜。 喉咙痛系嘛 ？OK， 睇下医生啦，你。 好啊， 听过你可以。唔翻嘅， 好嘢。 喉咙痛点讲啊？客家话， 喉咙痛， 你喉咙痛， 喉咙痛啊！ 叫做跳虾哦， 跳咩啊？ 跳虾，叫佢唞下。 我跳虾， 你咪跳虾啦， 跳虾，跳虾， 大家一齐跳虾啦，听朝见啦， 哦，就是啦， 拜拜， 拜拜。